其实我昨天有看到，哎，前天我前天就有看到一些朋友，就是在 FB PO 说什么，就是他们是高雄人，然后他们就有回高雄投票，反正就是讲说什么韩国瑜， 你的脸书朋友， 我的脸书朋友，他就说什么地方的高雄女子回家丢垃圾， 丢垃圾， 然后 hashtag 就是什么霸韩你我有责。 666666， 对，六六，然后一堆人就是很多人就是会讲说一副好像回去高雄投票，哇，很了不起，然后是为台湾民主很努力，然后哇，一副好像就是自己很有想法一样，有志青年， 伟大的事。 那我先想说，跟这些人真愚蠢。就如果不是说我今天要挺韩，我喜欢韩国瑜的娱乐的那个， 完蛋，你讲 这个戏子的， 你一定会被diss。 没有，我 无所谓。你刚讲我挺韩这三个字，会被拿出来。 我不是说挺韩或是讨厌他，是我喜欢他的部分，就是他有趣。 我也觉得他有趣。 你不会觉得选举去年一整年到今年选举之前，就是每一天都期待他今天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新闻吗？ 我说认真的，就是可能之前对政治冷感的人，我以前可能对政治也没那么 follow， 但是自从他开始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哦，新闻好有趣哦，然后甚至每天都会期待他又要讲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对啊， 对啊， 就是变成说，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新闻，你不觉得自从1月11号之后，新闻就变得越来越无聊了？就是少了热质。然后说，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们自己也是念大传科系出身的，其实都会知道，其实媒体它就是一个，就是你不用太认真看待它，你不用太认真看待它，就是老以前学校都会叫我们说要独立思考，要独立判断， 媒体试读能力。 对啊，所以其实看新闻就以前就有养成那种，就是你就看看就好，不会太认真去在乎它。 嗯， 有些人就太认真了，然后去。比如很挺韩或是很反韩的，就会太认真去看待他，我就觉得就没有办法好好享受这个活在这个世上的很多乐趣了。 因为你，我就看风向吧。如果那个风向是他自己喜欢的，他就会觉得哦，我有 join 到这个圈圈里。 对对，大家都喜欢， 大家都想要追求这个感觉。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对啊，我也会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怎么讲？如果假如今天我是高雄人， 嗯， 我也一定会回去投票，然后我要来霸韩。 哦，真的？ 对啊。 我是在想，如果我是高雄人，我会不会回去？ 我纯粹觉得这个人就是太没有东西，太瞎了。然后， 嗯，我应该也 他如果被罢掉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觉得台湾民主胜利，我只会觉得干超好笑，我只会觉得干他超丢脸，超好笑。我想要看韩国瑜被嘲笑的感觉。 他创造历史之外，也创造他自己的记录。 对啊，就是这一定会出现在台湾的那个，嗯，那个什么历史还是社会课本的教科书里面。比如说，台湾民选总统第一个是李登辉， 嗯， 然后第一个政党轮替的总统是陈水扁， 嗯， 然后第一个女性总统是蔡英 文， 啊，第一个被大捏之枪是不是就是韩国瑜？对，啊，像马英九，马英九是不是？哎，他其实也蛮有名气的，也干了八年，但是他会在课本上出现，我觉得几率就。他们有一个很 是淡淡的带过， 对， 他不会是我画红线的地方。 因为历史事件课本上面会记录，一定是比较大的、很大的事件，所以你看，马英九是可能不会留名，韩国瑜可能还会在历史课本上出现， 真的， 而且更超屌的， 我们帮他留名了啊， 对啊， 说实在不关我们的事，其实 不关我们的事， 因为云林人一个台北人， 我只是没有，我跟你看新闻，我都是当娱乐新闻在看， 没错。 那我会去投票，也不是什么哦，为台湾的政治民主什么什么什么尽一份力，我纯粹只是。想要进对台湾的就是有趣的事情多添一份这样，我只是想 如果有选票，那真的是你的权利啊，看你要不要放弃你的权利而已。 对啊， 对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反正我就觉得那些一天就是在那边 po 文说什么哦，我回高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你要为民主发声 ，OK， 好，你想罢韩都好，但是不用特意就是去 po 文，因为 po 文多少有点炫耀、煽动炫耀意味，那， 嗯， 你。做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要做给别人看，那做给别人看我就觉得就有点都掉了， 欸，其实我昨天就是罢我其实本来预测没有觉得会过，欸，但是昨天真的罢了之后这件事成真了之后我就要去想说，欸，为什么要罢他，我想这会太慢， 就好玩而已啊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就只是就是想要就是有些人是真正操作了啊，有些人是就真的觉得他不行，然后当然我们不是第一线的人，我们不是市政团队的人， 我没有去了解， 我不是高雄市民，我也不是市政团队的人，当然每个人罢韩跟挺韩都有他的原因嘛， 但是你不管是要选一个总统或选一个市长， 嗯嗯嗯， 或是罢免一个市长，绝对没有做这个事情，绝对没有对与错，选择他没有绝对对与错，只有你是不是既得利益者，或是你是会影响你很多的人。 就我想表达的是，你有拥有这张选票，你要选给谁，要投给哪个方向，你很多还是得先去做个功课吧。 啊，不可能做功，再做怎么做功课也没有用。 啊， 我跟你讲，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没有做功课，然后就很容易被煽动啊。 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人喜欢被煽动。 可是 我可能 我也喜欢被煽动。 处女座可能就会觉得，哦，不行，我可能要多了解一点。 但是我跟你讲，那是你说选市长，你就以我家啊，巴黎区、巴黎林口区还是巴黎淡水区的那个什么立委， 嗯， 你知道最红的就是那个蔡依林，淡水蔡依林， 嗯， 叫什么名字， 哦？我忘记了，我知道是上馆长的节目。 对，就上馆长那个淡水蔡依林。反正原本我背景白，就是我绝对是不投蓝的啦。 嗯， 那因为背景关系嘛， 嗯， 那我李孙玲想起来，李孙玲， 哦， 那我一定是要么投绿的，要么不投。然后因为我本来想说李孙玲，我也知道，我爸妈都叫他给你投，哎，欸，反正就是他们就觉得他长得呆呆的、傻傻笨笨的，很好操控。 嗯， 但是他们还是会投他，因为他是绿的，那铁绿的一定投绿的。那， 嗯， 我当然比起来，我也是很干民进党的，是。不是说民进党都不好的，然后相对立场来说，我还是会比较挺投绿的。可是他自从去馆长那件事情之后，我就看到他真的就是我知道他本来就白痴白痴好操控，可是他我不知道他这么白痴白痴到这么程度，我也不投他。那时候我想说，那我要投谁？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啊，我去做一下洪孟楷的功课，然后才做一下就是这个选区其他立委的功课， 嗯， 后来发现。洪孟楷已经算是新闻最多，然后他对新闻最多也没什么新闻， 嗯， 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太多他们的资讯。 哦，真的，哦，所以你到最后投谁啊？ 我投一个时代力量啦。 是的， 有点在乱投。那我也努力想要查他的资讯，可是就真的查不到， 不 因为他没有新闻。 你不想要做到好像被跟风这样子？ 我怎么讲也没有跟不跟风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风。 欸， 我们这边的跟风就是反举是零啊， 啊，反正就是不是蓝就是绿啊。 对啊，那 现在的风向就是 蓝我不可能，我不喜欢蓝啊。 嗯， 那绿的话就是女生我真的不喜欢，投不下去啊， 嗯， 所以我只好选一个啦，然后要么废票，要么找个人投。 就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的立委也是，我去年总统大选我只有选总统票，其他啊总统票跟政党票。 今年总统大选， 然后立委我也是没有投跟蓝，没有投蓝跟 綠，因为太多，因为地方的民意代表很多，他们新闻真的不够， 嗯， 而且你看得到新闻通常都是比较会抢版面的，不代表他真的有什么东西， 嗯， 所以你只能用透过听的。那如果你又是一个小政党，那你更不会知道他干了什么。老实说，我后来是真的是选党不选人，因为我就觉得，欸，时代力量是比较打弊案，然后。不讲，我们不讲他还有什么不好了，啊。那我就讲说，他给人的形象是属于打弊案， 比较正面积极。 他是小绿，但是他又不听民进党讲，他被讲的是小绿，但他又不听民进党讲话，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就变成最后是选党根本不在选立委，所以变成你要出来选举，你是哪个政党，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有点太政治 了？不是，我们有点偏太远了。我们再回来讲韩国瑜。韩国也比较有趣。 欸，等一下，你声音是不是爆掉啊？ 爆掉就爆掉，管他去死嘞！ 哦， 拜托， 这样说不好修啊。 我没有要修啊，爆掉就爆掉，不要停嘛。 我靠腰 啊！然后，反正我就很想，我每次看到一些那边挺韩或是反韩的那种脑挺脑反，我就心想要干这些都是白痴，为什么 FB 一堆智障朋友？为什么都不看新闻，只看标题，或只看一篇文章，或只看他们常看的？电视台或是新闻台， 就像昨天有些支持支持韩国瑜的人，就一边落泪，然后一边说他觉得他难得有一个这么拼市政的市长，然后以及不会乱说空话，然后做一些政治政客的行为的人。然后我想说，天哪，他到底有没有在看新闻，还是他都看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说对一半，就是他可能真的有拼他认为对的市政，他认为需要的市政。 比如说 清水控， 金鱼你吗？ 就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怎么讲啦，你不能讲，就像蔡英文他做的某些政策你就觉得不错， 啊， 有些政策你不觉得不好， 嗯， 虽然你是投他，可是你不可能完全都认同他。 对， 但是你看我这样在帮黄国瑜讲话， 不 是，反正怎么讲， 他会说看空话，我跟你讲，他一定有讲空话， 本来就 他一定也有讲很实在的话，他不是都是只有讲空话，他一定有讲实在的话，只是说媒体有没有去放大他讲实在的话，讲实在话谁要听啊，谁在乎啊， 对啊， 讲实在话不好笑啊， 而且他已经变邪心之后， 对啊，就媒体就是娱乐产业嘛，就是要把好笑的跟大家分享啊，对吧、啊？不然有谁想看？那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啊，重点是怎样？我还有看一个我朋友，他就讲说什么，就是反正韩国瑜那时候就被罢免，然后就有讲说什么，恭喜韩国瑜，贺喜韩国瑜可以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然后他就说，你终于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游山玩水、喝酒、打麻将、遨游宇宙。你觉得他之后会去做什么？ 最后一句， 嗯，你我觉得我说你觉得他以后会去做什么？接下来， 其实我不知道，我之前其实我也问过你啊，我说罢韩这件事情到底，罢不罢有这个必要吗？所以我在想，就算他被罢免的时候，他一定还是会有很多动作。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我觉得不是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不是高雄人。 对啊。啊，我只会因为我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找到答案。但如果你问说他之后会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动作在政坛上面。 你可我觉得他舞台已经没有他只剩下综艺节目助理主持可以做。对啊，我觉得他综艺效果很好，而政坛上我不知道 他是有声量的啊。 他声量就是很小众，国民党一堆人讨厌他。我觉得韩国瑜是一个。他民粹嘛，那我觉得他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在于我们因为我们是反对他的，所以我们看他不爽看他不喜欢都 OK， 觉得他言无心都无所谓，对不对？但是重点是今天如果我是个国民党的人，我挺他出来，然后你却一天到晚在靠北我们这些大佬，或是靠北中央国民党中央怎样怎样，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有一种伦理，你知道吗？ 虽然我 觉得他讲的也是对的， 对 他靠北国民党那些中央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人要有个伦理， 尤其长辈们就会觉得说啊，我都拉你出来了，你这样子不会滚，你 就是反对阵营就讨厌你，就是觉得你或是觉得你言无信，大家就不喜欢你。可是你连支持你的人，你不应该在媒体上面放话说中央多差多差，但是也许他可能只剩下中央放话。别无选择。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就算去内部建议，可能没有人要听他。 没错。 但是老实说，我就觉得干不管怎么样啦、啊，干我屁事，那是你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你这个连伦理、连饮水思源这个基本都没有做到，对不对？你不觉得就不会滚？那为什么？但是他会这样子，也是因为他身世够啊，所以国民党也只能看他脸色。 对啊，而且不可否认，有某些部分应该也是事实吧。 啊、是事实，对 啊, 對 啊， 但是、啊、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事实，但是有些事情他的确不对，但不是说我们直接攻击那个不对那 就没事， 那你就是代表你对的。 对啊，对，也是 你自以为好像你很政治正确，然后你认为你政治正确，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些靠北的行为，意思就很像是哦，你指出别人的不对，所以你做的这些行为违背道德伦理也没关系，啊、就很像你今天啊、哦，再举个例，今天你看一个人，你看他可能好了在路上抢劫，然后可能你就过去帮忙，结果因为他抢劫，你看他不爽就把他打死，所以你打死人是对的嘛？因为他抢劫，所以你可以打死人吗？就是有时候你认为做你做对的事情，不代表你的所有做法都可以被原谅。 对，没错。 他的确是讲国民党很烂，很不好的问题，没错，但是不代表你这样。出来公开批评，对自己人你就没有错，你伦理上就是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也是过犹不及啊。 对啊。 那、哦、我们刚刚要讲的主题是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讲到这里、啊？不是啊，你不是在讲你的那个连友们吗？ 没有，就大概就这样子啊。反正他们就一群人很讨厌的他的年轻人就一直在那边靠北，然后在那边嘲笑他。 哎，是看冷气还是暖气啊？ 你觉得不够冷哦？ 对啊，你觉得有点闷吗？ 再降两度，你那边应该很凉才对啊。讲完韩国瑜了， 讲完了，韩国瑜就这样讲完了，好吧？可能之后会一直出现吧。 韩国瑜，不然啊，对，有韩国瑜昨天有讲说什么130万， 他的感言，他的感言。 你不觉得这几个月，这四个月，从二三四五月都没什么韩国瑜大新闻，除了他喝消毒水，他闻消毒水之外，蛮好笑的之外。 好像没什么好笑的， 好像是 欸。然后可是我昨天看到韩国瑜那个什么拜不是、啊、被罢免成功的那个 的那个感言吗还是什么那个，反正他想要对大家讲的话，记者会讲的话，他就讲又开始了，我想说哇， 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我熟悉的韩国瑜又回来了， 对对 对， 就是开始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开始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哦什么什么罢韩国家队，然后民进党什么动用全部力量，然后又开始那一套了，我听了就觉得干超棒超棒，这就是我要的韩国瑜，这就是我要的韩国瑜啊，这样才好笑。越政治不正确，越爱乱讲话，然后越爱乱煽动，这才是 我想看到的韩国瑜。 而且看到他这样，我就真的放心、欸、 我真的放心，就是哎、欸，原来他 我是说想，我还认真的想说罢免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但是听到他习话之后说，嗯，好 ，OK， 我们罢免掉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 我之前在想说，韩国瑜每次讲一堆屁话，然后做一些很瞎的行为，想说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是他的人设， 嗯， 他伪装的。然后后来、欸、他变乖了，对不对？ 嗯， 说不定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他，他根本不想要讲一些屁话或者是一些很偏激的行为。 他累了吧？ 对，就好像不是他这段时间是真的在装乖， 哦， 他是真的在装乖，然后现在开始在那边乱讲乱煽动才真正的他。 反正我都已经被罢掉了，没什么好怕的。 对，所以他没什么好怕的，所以他之前很多人都说他是在装乖。可是我想说应该不是装乖，应该是他应该也会累吧，就是每天在那边当小丑让大家笑。 嗯嗯嗯嗯。 但昨天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嗯，他应该小丑就是他本性。 就是本来就是 他两个小丑就是他的本性。 我也觉得。 然后装乖是真的是用装的，他不是真的乖。因为 他在压抑自己。 他这个人要巧，跟你讲，有一些那种走跳江湖爱喝酒然后爱那边跟人家玩弄啊这种，因为我有听那个什么在市场做那种批发市场的工作的，他们家在批发市场工作的朋友，他就说，因为真的韩国瑜当上北农总经理之后，真的让他们的菜农赚的更多，然后真的对菜农很好，真的不错。但是实际怎么做我不知道了，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个蛮会把闹的人。 嗯，我猜是啊， 是真的很会把他。那我也看 他一定有自己的个人魅力存在。 我之前看七七影片，他就有七七不是有去这个嘛， 访问 他嘛。然后他就有说，他就有讲到，他当然有讲一些他不认同那个韩国瑜的地方，可是他说不管怎么样，重点是你对他的观点怎么样无所谓，重点是他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韩国瑜对待人真的非常真诚， 嗯， 他是两眼直视着你，很诚心的对你， 嗯， 而且双手握住你是很用力的， 嗯， 他就说好像韩国瑜就是大家都说他真的很真诚很真很怎么样，这个是真的， 因为这一点被打动， 我觉得他是很会去就是 所谓 你要说表面功夫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起码跟你近距离接触他是很亲民的感觉，他会塑造出很亲民跟你我们是同一阵线的感觉，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铁粉。 要不就是他真的很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会得到你的心吧， 他一定知道怎么做会得到你的心，同时他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他不念书，他可能要不念书他不念书不用功， 他念心经啊， 他念一些没有用的书没用，就是你要念有用的啊，他念了一堆就是真的没什么用了。而且其实你从政之后，其实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政，你当市长当立委，你本来当议员变当立委一样从零开始， 嗯， 然后当立委或是当北农总经理变市长又是从零开始， 嗯， 就很像换个工作，我们今天在这间公司上班上来上，然后做个几年之后不做换到那间公司， 嗯， 一样都是从零开始，所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所以你要重新念书，重新我说念书不一定是真的是买课外读物来念，就是去研究去了解去学习，对，他就是那样，就是不够用功， 对啊，他没有想要用功啊， 他没有想要用功， 我的感觉是他没有想要用功， 他就是没有想要用功，因为他觉得我知道他一定可能某种程度想说交有些事情就交给专业团队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欸，他可能只是觉得啊，反正后面还有人可以撑住，就像那时候咨询的时候，他不是一直在说我请谁谁谁来发言，我请 没有那个是誰誰誰，其实是有点故意被那个 想要呛对方， 被时代力量跟民进党的人刁难到，他已经有点那个，他已经有点故意半放弃，然后新闻就截那画面了。我知道帮他讲一下话，我想应该是这样，就是他、 欸，可是 他那个 咨询台上他凭什么放弃， 那個？那个绝对是故意，绝对是故意放弃。但老实说，但老实说，一个成熟的人不应该这样子做， 对啊， 因为这样子像小孩子啊，反正你说我烂，我就烂给你看啊，这样子。 就像柯文哲，哎，这样讲他是自己是， 他也不会说我就烂。 他之前从医生变成 市长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就是一张白纸，没什么经验啊。但至少后面他的表现，让我们觉得他真的有是有在做功课。 他还是有 做功课， 有问必答，然后他不太清楚了，然后他就会说，真的不是他的权责，他就会请别人来回答。 啊、 这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欸、我们等下会不会被讲是柯粉？ 不是柯粉，干柯文哲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现在有点难说。 柯文哲还要观察，因为但是他绝对会是在台湾政治，我不知道，可是他在政治圈是可以继续混下去，因为政治，我之前就那个德国的铁血宰相嘛，铁血总理俾斯麦就有说，政治是一个。另一个暧昧的艺术，就是你要这边可以，要那边也不可以，要那边也可以，就是不能只选某。像三 Q 这种，他就在政治 有与没有之间吗？ 三Q 啦，三 Q 其实就是韩、哦，就是反共版的韩国瑜而已啊。 哦， 因为他们的思想跟他们讲的话都很强烈，然后都很煽动情绪的嘛。 嗯， 三 Q 这些会上就应该就是靠网络族群，然后靠。我不知道地方跑了行不行，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靠一股声势动起来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东西的话，他之后要继续从政，要在政治这条路要走得顺，我觉得也很难。 所以三 Q 也是要带关系， 除非他靠关系。 哈，他是会靠关系的人吗？ 不是，谁都要靠，不靠关系是笨蛋吧？ 嗯，也 是 啊。 就是 如果有关系，为什么不靠呢？ 就是我跟你讲，像三 Q 跟陈国瑜他们那种，就是。他们的政治意向太明确了，这种都混不了太久。他可能混个一两次竞选成功，他后面就很难那个，因为你真的有东西的话，大家看得出来的。 嗯， 那像为什么蔡英文为什么？蔡英文很红，他其实蛮会玩政治。他是民进党为应该说执政党都要很会玩政治，为什么？民进党是他们要证明嘛？以前我们讲台独，现在讲证明嘛？ 嗯， 就是要把中华民国改掉变成台湾嘛？然后要改宪法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他一直不做？ 嗯， 啊，因为他们做的话， 一定有些什么利益之类的。 对，一定有利益啊！哎，不是，不用想啊，多少民进党的人都在东吴大陆那边有事业。 可这也就是台派的人为什么会拿出来骂？ 因为台派在大陆没有事业，没有钱啊，就 啊 这就是牵涉到你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啊？那你如果你今天要这样做的话，如果你今天要台独，你要证明干嘛？什么改宪法什么的？你会影响很多在那边有利益的人，那他们里面很多有钱人一定也在对面有事业啊，所以这会影响到他们啊。所以为什么他现在可以成为最大执政党，就是因为今天大家觉得比如香港比如中共现在很强势嘛，要把香港整个吃掉嘛，然后他们那我们就来反共，然后今天刚好美国政府是要跟中国对抗打共的，然后反共的，然后你就赶快亲美。那我跟你讲，如果四年后又是民进党执政好了，然后可能已经不是川普是别人了， 嗯， 然后是比较亲中共的， 嗯， 啊，民进党一定会再稍微亲共，就是稍微对共，跟中共不会这么多冲突，不可能亲，可是不会这么多冲突了， 嗯， 这就是你要看状况去选边站，政治就是暧昧的艺术，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你，而且你要掌权就是这样子，不管是蓝的或绿的都一样，就是你要看哪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小国，你要看哪边习惯往哪边嘛， 啊， 哪边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哪边。简单讲就是现在中共的情势不是这么好，所以大家就是反共， 而且就感觉抓到这个机会可以猛打他这样子。 对啊，是刚好可以猛打。 但说实在，如果这个时态过去之后，你可能还是得面临选边站的问题。 对啊， 本来就是一些权宜之计啊。 但你讲 政治就是。游戏啊， 对啊，这就是游戏，大家不要太认真，这么认真。然后我们讲这，也会有人说什么，你们不认真，认真看待这一切， 你们懂什么啊？这边是屁话， 我们不需要懂啊，因为反正不关我屁事。 老实说，我们就是一个 政治就是娱乐，对我们来政治就是娱乐， 对，没错， 对政治 多一个话题的。 你看，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关心政治，什么一些政府颁布的法令或什么一些议题什么，很多人都不会去关心。 嗯， 啊，为什么要选举的时候，很多人都跳出来了？一些没有读书的那种，哎，对， 还要拿出来那边， 没读书的阿伯阿嬷，那种乡下阿伯阿嬷，他们都很热衷那些选举跟那些政治。为什么？就是政治让人民单调无聊的生活增添了一丝乐趣。 嗯，没错， 我也是这样子啊， 有东西可以吵。 我也是，绝对是这两年突然又很关心政治。嗯，我可能明年后年又不关心，因为可能又不选举，又没选举，没韩国瑜了，又没选举了。 对啊， 对 啊， 而且韩国瑜那时候很多人就讨论说，韩国瑜让。韩国瑜是有贡献，但台湾是有贡献，就是他让更多人参与政治、关心政治、在乎政治议题。 嗯哼， 不论他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但起码大家关心了， 大家觉醒了， 大家、 有意识的去 觉醒觉清，是不是？但我不是觉清哦， 不是不是， 我不觉清哦， 我意思是大家有意识到可以有这些话题可以去讨论啦。这让我想到之前瓜吉他们不是组一个政党吗？ 对啊， 欢乐无法党，然后他也说他组政党的用意就其实是在于他想要告诉所有年轻人说，如果你愿意参与政治的话，你是做得到的，而且你甚至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但我觉得他做的这一堆可能都没有韩国语的效果来得大。 对啊 对啊， 没关系，比较理想，稍微是理想主义一点的、 对啊对啊， 觉得好玩就好，不用太认真看待。当然我们在投下了我们那一票，我们也要很认真、然后我们在关心一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可是对于新闻报道或是真正能讲出来的话，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认真。 没错，本来就不一定是非黑即白什么的，有可能就是暧昧的关系 啊。对啊， 就不一定要这边铁定。我最讨厌人家说我就铁相信什么铁什么的，就像之前还没投票之前，不是有一个国民党立委还是谁有出来讲说，他觉得很不公平的地方是，为什么57万人可以代表那个89万的人，可以推翻89万的选票？但这逻辑上面就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啊！ 对啊，那我就觉得这些人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没有出来投票，并不代表你一定是支持韩国瑜的啊。但是你肯定是，你出来投票，就是那些数据。那个93万票就是一定是支持韩国瑜，我们现在是在绕圈圈啊。 93万票绝对是反对韩国瑜啊。 对，绝对是罢韩的意向嘛。那你不能撇除那其他人是不是包含在里面呢、 对啊。 你那个130万票可能也有想罢，但是他没有去投票的啊。 对啊。 但他全部都难挂在自己身上、 对、啊。 而且重点是，如果你觉得57万没办法代表89万票的人，你觉得那89万票是坚决支持韩国瑜的话，那你为什么叫人家不要出来投票 啊？对啊， 那你出来投就好啊，你出来投85、89万票，你就不用怕啦。 就对啊， 是不是？ 对啊，没有毛病啊。 而且但到最后，是93万票，你不用吵那个数字问题了，93还是比89多啊。 对，93比89多。 对啊， 挺韩跟不挺韩都是被洗脑啊。 对啊，我想你们老年人是被洗脑啊。 洗脑，我们从小 各种洗啊。 我们从小每个人， 那你想相信什么，你才会被洗吧？ 从小每个人都被洗脑。 对啊， 我们从小就被孔孟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去洗脑了。 哦，对了， 很多都是错误的，很多都是错误的观念。 从教育开始就已经慢慢被洗脑了。 我有一个东西想跟你分享，就是今天我就玩游戏，然后我们玩游戏就有一个群组，然后那个群组里面就有，比如说 什么， 不是什么别的游戏，什么我已经没来玩了，就是这个群组里面有。就会有时候有大陆人，有时候有时候有中国大陆人，然后有时候有香港人，也有澳门人，也会有马来西亚人，也会有其他地区的人，但都是华人。然后就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就说：“哦，台湾感，他说他今天一醒来就被韩国瑜的新闻洗版，就是他说马来西亚的新马来西亚新闻也是在报这件事情。然后那我们那个群组可能有50-60个人，然后就有一些台湾人就是很爱抱怨政府。”很爱靠北那种抱怨政府抱怨媒体，然后他就说台湾是全球最自由的地方，可以杀人杀警，可以诈骗，可以贪污，但是千万不要代职选总统。他就是很酸民的酸啊， 超酸。 那然后我就看到其实是代职选总统贪污什么诈骗那些，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啊。然后杀人杀警我就觉得这种听到看到这个就很靠北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能用单用片面之词去看这件事情啊，因为杀警无罪释放这6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跟过程，没有详细去了解跟分析。 哇， 这样子。然后我说很多民粹就这样来，就是看一个事件然后的表面，然后这个事情好像是违反了社会大众的这个价值，然后于是大家都一起谴责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说有时候啊，比起杀警无罪这件事情还有很多被更重要要被值得探讨，就是比如说基层员警的训练是不足够的，或是设备不足够，这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内政部或怎么样长久以来的一些诟病的问题，这是更重要去解决，而不是你用简单杀警无罪释放这6个字很简单讲说，哦，台湾去讽刺台湾，哦，很自由很民主啊，都可以杀警无罪。 讽刺有什么好处吗？就是 对。然后我就说 杀人固然不对，但这一切都是很复杂，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一切。台湾， 天 哪， 你也太正面了。 然后我就说，这样你就会沦为标题党的帮凶了。我说，我说这样，我没有说谁会沦为，但其实我就在 diss 他了。然后我就说，民主社会诟病的是以人民为主，但是以人民为主的话，就变成说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跟媒体。 嗯， 因为我们因为政府这样做，我们只会靠北靠北玩，然后我们还是照接收嘛。媒体怎么讲，我们的、 啊、 我们骂媒体烂，我们还是照样接受嘛。那就会有养成这样的媒体跟政府。 对啊。 然后那个人就说什么媒体都是政府的。我就说，哎、欸，你讲只是讲对一半，媒体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在操控，然后只是政府有很多人都是有钱有势有权的。然后我 居然敢在这种群组里面讨论政治问题。 他们很爱加点讨论，其实我不太想跟他们讨论，可是有时候他们讲到一些那种唱衰台湾，我就不爽。 北宋压起 来。他之前还有在唱衰台湾别的事情，我先讲完这个，然后我就说。其实所有资讯都只能信一半，不管是媒体、政府讲的都一样，或是你爸妈讲的都一样，很多事情都你只能信一半。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不是说只有政府跟媒体讲的才要信一半。 嗯嗯嗯， 对啊、 嗯， 对不对？每个人跟你讲的东西，你至少要听一半，你不用完完全全相信嘛。 当做参考啦。 对啊，啊，如果 你还是得 别人讲什么信什么，这不就是女生是瞎妹，男生就是。 不然你 男生就是 瞎哥，你自己的中心是想是什么？你都要跟着别人吗？这样也不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是一，我就讲说我自己呢，本身是一个比起检讨跟抱怨政府或媒体来说，我更多的是自身检讨，因为我只要我因为我改变不了媒体，改不了政府嘛，所以我能做的什么，我就是改变，我让自己改变嘛， 哇， 让自己能够有判断能力嘛， 天哪，太正面了，我不行， 进而去看能不能改变我周遭的朋友嘛，啊，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啊， 他不可以接受吗？ 然后呢，他就说，他就说改变周遭很难的什么的。我跟你讲，这种就是标准酸民，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 他们根本没有想要改变， 因为他们自己不够好，他们自己不够好，他们认为他们自认为自己很好，但是 我觉得他只是反驳不过你，就然后就是随便讲。 他说改变周遭很难的，那我知道很难啊， 反正做错事就是怪政府，就 做 那一种、啊對對， 对，他们就是做错事，什么都是媒体烂，政府烂， 都是别人的错啦。 我跟你讲，政府的确，我不是要这样讲，就是代表我帮政府说话，政府的确烂， 对啊， 的确有烂也有好， 对啊， 可能烂的还比较多，但是你去怪他有什么意义？ 对啊。 就是我今天有看那个通勤第一品牌，他们有讲说什么政府是应该要拿来当工具，他不是拿来做依赖的。 对啊， 那你每次哦教育不好，什么教育改革不好，然后什么薪资怎么不好，然后你就是怪政府 骂。 我跟你讲，政府有错，但是你怪他没用，重点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努力。 我们人民就是要监督啊，那监督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可能有一些正向的方式去做，而不是只是一昧的。批评吧，你批评也没有用啊。 批评没用 啊, 啊， 批评就是爽。 对啊， 不是你跟我们、 啊， 你跟我们国人批评就好。你对外国人讲那些很负面，台湾很负，我不是说你对外国人只能讲台湾好，而是你可以讲台湾不好，你他妈有凭有据嘛、 嗯， 然后理性的去讲嘛，而不是就是讲一两句片面之词，然后去干台湾多差，然后让外国人觉得哦，台湾很可怕，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你就是一副自以为然后很懂，然后 又很消极， 很正义，然后就我最讨厌那边酸民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那个人讲什么？一四五零万岁 啊！ 对啊，但就是有这种 人还是不相信啊？ 就是有这种人啊。 对啊 ，whatever 啦，反正他是马来西亚人，是不是？ 那个人是马来西亚人啊。 反正他也没有投票权， 不是他，是别人讲，台湾人讲的。 哦，台湾人讲，但 酸民是台湾，酸民对马来西亚人 说台湾都可以杀警、 啊， 然后很自由，很自由啊，然后都可以杀警无罪的。 嗯， 我是在靠边的台湾人。 嗯， 马来西亚人没有什么意见的、啊，他就说哇，今天一醒来就被那个韩国瑜洗版了。 他也是第三旁观者的角度， 哦、对啊， 在看台湾啊， 对啊， 然后就看到两个台湾在那边吵架， 也不讲啊，好像有两不是有两不是另外两，我没有吵架，我那么超理性的好不好？ 你真的过于理性， 过于理性很认真、啊， 太正面了，我操！ 他们有时候会聊一下政治，因为他们会靠北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靠北类似之类的事情， 也是啊，他本来就是要有对，就是 我都会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这个东西不算是什么。因为这东西没有在讲蓝绿，没有在讲政党、 嗯， 这东西在讲这个事件。因为我看不爽的是他们靠北台湾，然后之前你知道吗？有一些我们这个年纪也算长辈了，很多人都有小孩了，甚至到我们一点那种亲戚，可能四十几岁、五十岁的，就是反正我觉得有以前我们小时候，怎么讲？ 反正游戏里面那个群组里面就很爱当酸民很靠北那个人，他前阵子就有一天就说什么哦，台湾的现在年轻人没救了，被洗脑什么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看了也很不爽，然后我就想说干他， 那你就最屌，你都没被洗脑， 对，就会觉得我就觉得哎干了，我觉得我就说我就觉得哎、欸、我小时候最讨厌大人自以为是认为我们小朋友没有用，然后我们也不是小朋友，可能也是高中或是大学了，也是半个成年人了。 嗯，那时候就超。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们很没用，现在就以前就怎么草莓族一代不如一代，然后就觉得现在你们以前被笑草莓族，你现在老了，年纪大了， 你就成为 你又在笑下一代， 你就是成为你当初讨厌那个大人。 对，你为什么要成为当初你讨厌那个人？ 对啊，对啊， 我都说我就是不希望自己成为当初讨厌的那个人，所以我都会对新的一代抱有更多的希望跟信心。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或者就要讲他们就是不够了解他们。 对啊， 或者是你只看到某一两个不好的例子，你就去用他来表达，用那个人来代表了这整个世代。 而且你甚至没有尝试想要去了解对方。 对啊， 就蛮可悲的。 然后他就讲说台湾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怎样，然后对、嗯、又在对我马来西亚的人、马来西亚、澳门，然后香港的朋友说台湾的人现在年轻人怎样怎样，我看了就整个火大。老师，我是不太想跟他们在那边讨论这个东西，但是我跟你讲，还是要出来。端正一下他们的那种 公正思想， 爱乱酸人家的思想， 搞不好有点刺激是有差。 我跟你讲，加减 慢慢感化他们。 我有时候都加减，我知道了，有些我讲的话是很难听，很让你听得下去，但是是违背原本的知道或有知道的，或者是原本的信念。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慢慢，他加减还是会有一些观念进入到他们的脑袋里面， 要潜移默化。 但他绝对不会是承认是我讲的，或是承认是有人。反驳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一路学来的东西。 Whatever 啦，反正也不关我们的事了。 对，不关我的事啊。 对啊， 但不要在那唱衰台湾好不好？我都会讲，台湾是全他妈世界他妈生活最方便、最棒的地方。嗯， 是吗？ 是啊，不然呢、 欸啊？ 不然呢？你要回澳洲是不是？ 没有啊，我也是觉得台湾真的超级方便的。 我再怎么做，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再怎么讲啦，毕竟它就是一个我土生土长的地方。虽然中间也有在离开过台湾，可是再怎么样就觉得台湾还是最舒适最方便，不是因为我的家人在哦、喔 嗯、 我会因为我的家人想要离开台湾， 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对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觉得台湾其实普遍来说、哦、我有听 可爱啦， 我有听那个通勤第一名他们就说台湾就是一个是通勤、哦、不是通勤，是古癌讲说台湾就是一个薪水不高，但是它物价也不会太高， 嗯， 其实物价算还不错，就是以薪水来说，对，但是你也买不起房子，你也租不了什么投资，发不了财，创不了什么业。他这就是你，他就说， 就是 生活很方便，生活很方便，然后很不错，但是你永远都只是个咸鱼而已。 对， 反正就这样的，他不会有什么梦啊。 一定是有好有坏啦，但是我们从小到大目前生活为止，我觉得比对国外生活，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你待过有稍微待过国外待过一些国家几年，你就会发现的、啊。像我之前那个什么，我在三重去夜市那边吃一个日本料理，然后有鱼，吃鱼，然后我就被鱼刺卡到喉咙边边，然后结果呢，想要干怎么办？然后现在已经快九点了晚上，然后怎么办？然后刚好附近他妈就有3200鼻喉科，我就随便挑了一间，然后就马上挂号，然后我100块还150块， 对， 鱼刺马上跳出来。 就是又是一个， 因为想今天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哪里，可能不是150块台币可以解决的，甚至晚上8、9点可能已经没有 碰到医生了。 对啊， 你可能那根刺， 而且你可能要开车一个多两个小时才能。对 啊， 对， 刺到流血你都看不到医生。 对啊，台湾超方便的啊！我就是那一次的鱼刺吃到之后，我认真体悟台湾真 美好， 生活真的太方便了，不止吃的方便，买东西方便，连看医生真的方便到靠北， 舒适。又便宜、 啊、那你还有什么、啊、 这时候一定会很多人讲说哪里便宜，我们这些穷苦人家根本什么东西都买不起。 没有啊，都买得起 iPhone 每个都买得起 iPhone 还买不起， 也对 iPhone 买起 了、 啊、哎呀，还有什么特别想讲的吗？ 没有什么特别想讲。 哎、欸，我们是不是讲也快一个小时啊？ 有那么久、哦、 差不多哦。